有个尖，落脚点踏进入禁地叉也线，有探险，或会走入窄路，行入心里面，有些挂念，未必看得见，荒废在目前，在这天。 在这天，又探险。